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是黄轩，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。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，订机票，订酒店，订当地玩乐。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。 马蜂窝，汪汪汪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白天高温天气将持续，最高气温上升到37度，天气炎热干燥，午后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，外出注意防暑防晒，勤补水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晴见多云，山区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、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3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，其实是有着中世纪色彩、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音乐。那有人会说，文艺复兴时期究竟是指什么样的时间呢？1430年到1600年前后，这个词呢，其实是从美术史上借鉴而来的，是当时人们对于人性解放和中世纪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一种宣泄。其实这样的风格的音乐，就是在中世纪紧紧挨着中世纪之后。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，有中世纪的音乐，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，继续来聆听吧。 Thank you.

最珍贵的宝藏。